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惊奇乐活玩家 Winnie 啊，咁我就有个仔係五岁啊，就係六岁啦吓。 哇，时间过得真係好快啊。 真係好快。每日呢同太太照顾佢啊，咁从佢身上都学到好多嘢啊，即係除咗係学到佢嘅个性啊，佢嘅成长之外呢，亦都係对于我哋自己啊作为父母呢都有唔少嘅探索。尤其是呢我仔因为对我同对我太太个态度啊好唔同嘅。你发现呢佢真係无时无刻都测试下爸爸妈妈嘅底线究竟喺边度嘅。即係好似啊我条底线明显就係比我老婆嗰条松好多啦。 哦、 因为试过真係之前补假咁样咁即係唔使返工㗎嘛。咁所以呢就变咗会係成日照顾佢呀咁。咁得我哋两仔爷呢咁我就觉得啊咁好啦睇你平时学校啲嘢做晒未呀做晒功课啦又睇完图书啦跟住又有去练琴喎练完之后呢又有做其他嘢。咁跟住要溫习嗰个星期要溫嗰啲嘢都溫晒㗎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啊唔紧要啦睇下你鍾意睇嘅卡通片囉。於是乎就攞部电脑出嚟呀咁借俾佢用啦。太太返到嚟之后呢就发现哇做咩佢喺度睇动画卡通㗎咁。 喔、oh. 啊。我话唔得㗎咩咁。我个仔呢即刻呢係调返住喎。係呀唔得㗎爸爸你做乜俾我睇呀、 啊。哇你咁似嗰啲办公室职场嗰啲劇情嘅。吓唔係我做㗎係个老细呢叫我咁做㗎我係无辜㗎。 咁我当下都即刻话。吓，咁样出卖 摆你上台、啊， 跟住佢都知道咧，哇唔系，如果我咁样贸贸而出卖爸爸嘅话咧，咁 下次 就 冇 得睇噶咯。咁于是乎佢都即刻咧系话啊，唔系，其实我都有份嘅咁。 咁佢都算 OK， 后屘又补下补、啊。 因为佢见到你当下嘅反应，哇，你条底线可能唔会帮我食呢一只死猫。咁于是乎的即刻转太太，你就会见到啦，即系佢喺同我同太太相处嘅过程入边。都不停在测试着哪些位置爸爸是无所谓的、哪些位置妈妈是稍微无所谓的、哪些位置他们是在穿着的。去到那些位置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就会调整一下。一路我就看他怎样观察跟爸爸妈妈相处都在那审视咦是、哦、有时候有些位置呢、我都会正视回即例如尤其是讲到照顾小朋友呢、很多时候其实爸爸妈妈虽然说就说有共识但对点样去照顾个小朋友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底线㗎嘛。咁后咪我都有同我太太喺度傾过喂点解要去到咁 strict 啊点解啊平时都做晒嘢都唔可以睇卡通片呢咁。佢话呢个一个良好嘅習慣建立。但我唔系话唔俾佢玩佢话只不过系唔好淨係睇卡通片。即系嗱佢会可以睇嘅放假嘅时候啦即系可能系 weekend 啊五六日嘅时候就可以睇啦。 咁我如果做晒嘢都唔可以 㗎。咁佢就话咁可以睇下图书㗎。咁再唔係可以畫下畫㗎可以玩下玩具㗎可以好多嘢做㗎咁樣樣囉。咁跟住後咩我又喺度話係呀咁。咁呢一個都係探索過程嚟嘅。係咪冇商量嘅餘地呢唔係。即係我又唔係話我太太咁專制呀打返個頭盔先。咁但係呢即係我意思係話其實喺大家一起照顧小朋友過程入面呢都不停喺度探索啊喺各方面都系头先我举个例子就系同小朋友相处。但我相信你同任何人都系你同父母啊你同你嘅朋友啊每个人因为个成长好唔同啊性格又好唔同呢嗰条底线都系好不一。 咁大家喺相处啊或者做嘢嘅过程咧，就会不停咁样去摸索啦。啊，究竟佢自己嗰条底线系画喺边度咧？ 系咁讲到底线咧，我又谂翻起我读中学嘅时候有一个片段啦。咁就系讲紧咧，我同我一个好好嘅同学咧，即系已经识咗好多年啦。咁就咁啱食完饭行翻去学校嘅时候，咁倾下闲偈啦。跟住咧，大家又探讨到，咦，点解对方嘅性格咧会咁唔同？因为我同佢虽然系好好朋友啦，咁但系佢就会比较开朗啦，我就比较斯文嘅类型啦。咁佢就啊，其实点解你阿妈咧好似专制，成样样都管住晒咁样。 即系佢同你讲啊， 系啦， 佢觉得你妈咪专制啊， 系啦，就觉得好似屋钳制住你，又乜嘢都唔俾你做啊，又唔俾你成日同朋友出街玩啊。因为佢有几次约我咧，我都话啊唔得，妈咪唔俾我同其他同学出街啊咁样。 实际上面都系嘅， 其实都系嘅， 定系你用你阿妈做盾牌咋？你唔想出去嗰样，真系屈你阿妈。 嗱，唔好咁讲我阿妈。啊！呢个都系我条底线嚟嘅，系啦。咁 咩又话你啊？你用你阿妈做盾牌，唔系话你阿妈乱俾啊？ 系啦，咁当然就唔系。咁当然某程度上我自己，因为即系可能比较着重或者重视我嘅屋企人啦。咁所以当可能佢感觉上会好似似少话我阿妈嘅时候咧，我。有一下其实真係会起咗杠，会觉得点解你要咁样讲我屋企人，我係直头唔出声，跟住默默咁样行完嗰成条路。咁但係我觉得嗰一下其实就已经係触碰到我嘅底线，因为我諗每个人嘅底线唔同，即係可能佢问呢啲嘢就係一啲比较开玩笑嘅模式呀，即係喂有冇搞错，成日都唔约你，你阿妈有冇咁专制咁样。咁但係听落去我耳仔入面，我觉得你喺度踩緊我屋企人系咪呀咁样。咁呢一个我諗每个人心入面嗰条底线都唔同。咁但係可能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我朋友都唔知道原来佢自己係踩中咗我条底线。咁可能我有时讲笑又讲中咗佢啲底线呢，我又未必知道。呢一样嘢真係要大家喺相处嘅时候要慢慢去摸索嘅时候先知道对方个位置去边度。 你咁讲我諗起我有个朋友都系嘅，即係身边有啲人啊总会讲下啲粗言秽语讲粗口㗎嘛。咁通常即係吓讲粗口入面都不外乎涉及可能喺问候唔知你边位屋企人嗰啲㗎啦。咁嗱，其实我呢个朋友好得意嘅，你用粗口闹佢嘅话呢 ,ok。但係唔好涉及屋企人。 哦。 即係嗰啲我諗你可能都身边有啲朋友都可能系㗎啦。你闹我可以，但你唔好闹我屋企人咁样啊嘛。咁呢一个佢都讲到明嘅，佢系即系将呢条底线咧都挂喺后边，所以我哋身边啲朋友咧识佢嘅话咧，咁知道佢都唔会咁样讲嘅。嗱，当然有啲唔识佢嘅话，咁佢听咗佢都唔理你啦，因为见得你嗰一次半次，下次都唔会再见面，不相往来咁。咁但系嗱，头先你讲嘅情况咧，就是因为你朋友就唔知道你嗰条底线喺边一度嘛，同埋其实坦白讲，如果我系你朋友嘅话咧，我都唔会怀疑我踩中咗啊。因为首先如你头先讲啦，佢都系讲玩笑嘅形式噶，讲出嚟啦。咁而再者去睇深啲，其实我又唔觉得佢真系想话你妈咪。即系我谂虽然佢就话啊你妈咪好专制，但系实际上面成日俾说话你听嘅啫。即系你啊，成日都唔出嚟。其实件事系 其实话我嘅啫， 同你讲紧系啦。咁而你就即系可能因为觉得佢提及咗你屋企人啊，而且入面某程度都好似系讲到你妈咪专制啦。咁所以令到你就会当下即刻对。入座咗，哇！咁你系咪即系讲紧我屋企人咧？咁咁啊，的确呢个我都明嘅，因为有时候咧，我哋即系相处啊，尤其是我哋身边一啲好紧张嘅人啊，当俾人哋讲啊，而嗰一样嘢系唔系太正面嘅话，好自然都会有一啲嘅反应啦。其实我觉得我哋好多时候嗰条底线设置咧，都同我哋成长背景啊，我哋个价值观系有关。即系有啲人你去做某一件事或者唔做某一件事，好多时候取决于你嘅价值观就系值唔值得噶嘛。有时候亦都系可能就系话，究竟你可以投放几多落去嗱嗰条底线嗰条分水岭嗰条界线位咧？我自己身边一个朋友啦，咁佢嗰个嘅即系一个状况就系佢都几抵得谂嘅。都几为人着想嘅，即系有一啲似系就系话，我哋朋友一场，即系可以帮到嘅，我会尽帮。咁原本咧，佢系一个冇底线嘅人啊，讲到即系对朋友义无反顾啊， 上刀山落火海，两胁插刀嗰只， 冇错啦， 哇， 情义义咁嗰啲， 值千金嗰啲。 嗱，咁但系咧就即系。 都试过碰钉嘅、 哦， 因为真系有啲朋友就知佢好抵得谂，所以就会喺佢身上面攞着数啊。 哦，攞佢揾佢担保系嘛？通常呢啲情节就会发生到。 佢嗰啲即系可能有时候会系咁占你便宜啊，即系例如话揾你帮手，钱银有嘅，钱银瓜葛有嘅。咁、啊、除此以外，亦都可能有其他啲，可能就系、是、帮你做嘢啊，揾你即系可能做呢样嗰样啊，冇托手争啊。咁但系有时候你知啦，每人就得24个钟嘅啫。我帮得你嘅话，即系我就要牺牲做我自己事嘅时间啦。咁试过真系因为佢就有个缺点就咩咧，唔识 say no 啊嘛。咁好多时候就出现一个状况啦，就系、是、哎呀死啦！我全部嘢就系咁帮人哋去谂，帮人哋去做，你反而自己应该要处理嘅嘢咧，处理得唔好。咁最埋怨佢嘅系边个咧？当然就系佢嘅另一半啦。好自然就会俾好多说话佢听啦，甚至乎会觉得有冇搞错啊？即系有乜可能你嘅 priority 全部摆晒喺你啲所谓 啊？你兄弟仲重要过我？ 系啦，咩猪朋狗友身上面啦，即系再用眼去睇嘅话，咁其实系咪我相比之下冇咁重要咧？如果你覺得我是重要啲嘅話，嗰、那個嘅 priority 嘅擺位係咪應該唔同啊？咁啊問到我呢一個嘅朋友口啞啞，的確你又諗下，其實係真係唔 make sense 嘅，即係有時候點解我哋反而最重要嘅人呢，應該優先要處理嘅事，應該要上心嘅事，反而擺到好後咧，關於佢哋嘅。咁於是乎咧，佢就即係開始設置咗一啲啊自己心入邊嘅底線啦，即係話幫人係應該。但是应该有一个的限度， 嗯， 咁同埋呢即亦都希望即係揾佢帮手嘅朋友要明白谅解，即係佢帮呢其实係尽自己最大嘅能力，咁但係有时候超过佢自己能力嘅嘢呢都冇办法㗎啦，咁尤其是当去到就係话如果要将时间分配呀、啊、要将资源分配嘅话呢，佢而家希望优先嘅就係、是、都係 take care 咗自己心爱嘅人啊，屋企人啊，即係嘅感受多啲先嘅。咁当然作为朋友亦都好理解，其实原来呢一开始嘅时候佢唔识 say no 係因为怕 say no 之后周围的朋友不知道什么反应嘛， 或者得失人啦、 啊。是啦，咁但后来他发现、啊、原来不是，原来大家都很清楚之后呢、即是很清楚交代过之后呢，大家很理解很明白、 嗯、 原来一开始的疑虑呢反而是一个多疑来的。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 今晚我哋讲开底线呢样嘢啦，我成日觉得底线呢样嘢真係从我哋嘅成长啊，我哋嘅价值观慢慢建立而成嘅。即係其中可能要举一啲嘅例子去讲嘅话，就係、是、有啲人可能因为自小成长个家庭背景啊、宗教啊，咁、 嗯、 我身边有啲朋友系唔食牛嘅。 系。 咁呢条系底线嚟㗎啦。咁但 係 好得意喎，唔食牛呢嗰条界线都可能划好多种㗎喎。 即牛汤系飲嘅。 係啦，牛汤系 OK 嘅。有啲可能就你同一啲牛肉煮埋嘅菜啊，又可以食嘅，但系总之你唔食嗰块牛， 那 个菜咧有冇问题？可能点到少少牛嘅肉汁咁样，佢又 OK 又食得嘅。咁当然有啲 strict 到嘅就系头先我哋提过咧，牛汤又唔饮得啊。总之见到牛嘅嘢咧，稍微掂到咧都唔食嘅。 牛仔片都唔食啊？ 系啦，系，总之系，总之有块牛搭过去，你唔系食嗰块牛啊，但系食嗰件餸啊，总之稍微 掂。嗰条菜心都唔食啊？ 都唔得噶啦，系。咁嗱，呢一个亦都系因为你嗰个家庭背景啦，即系你自小成长灌输嗰一个价值观啦，咁、 嗯、 另外更加唔使讲嘅就可能牵涉到即系卫生啊，我谂阿 Winnie 即系细个都试过啦吓、啊，即系可能阿爸阿妈有啲位就系话啊某一啲嘢唔太干净啊，唔好食咁，但系干唔干净啊？其实好得人而异噶嘛， 可能你食完之后唔会肚痛咧，呢、這个就系我哥嗰啲谂法咧。诶，你食咗肚痛先算啦，咁到时咪食药医翻好咯。 因为好似例话以我为例啦，我细个嘅时候就真系多啲嗰啲街边档，即系所谓嗰啲街边档同你今时今日见到啲人唔同噶，即系咧佢可能无端端咧有一个嘅婶婶， 系 我记得嗰时候我住荃湾啊福来村咁，咁咧佢喺某一啲嘅树底咧，喺我哋放学我哋嗰时候翻下昼班，六点钟嘅时间，佢五点。半到咧就開始喺嗰啲樹底咧就攞住兩個嗰啲紅色嗰啲膠桶啊，咁、 哦、 裝住啲咩嘅咧？一個就係裝住碗仔翅， 哇！ 但已經煮好曬啦，當然就係因為你嘅膠桶佢冇嘢慶住喎，就咁捧出嚟一桶攞出嚟，跟住另外一桶咧就係裝住一袋二袋嘅炒麵。 哦， 咁基本上咧就行過呢個小朋友咧，咁就可以啊，你要咩啊，翅定係要麵啊，佢就賣呢兩樣嘢嘅啫。咁跟住後屘就畢俾你。咁當時我就覺得係人間美味嚟嘅，因為哇細個嘅時候佢好平。 我嗰次好似唔知讲紧诶嗰阵时候 2-3蚊， 三四蚊， 系咯， 跟住个炒面1-2蚊，喂，学校小卖部1-2蚊都净系卖条肠啫，而家有一袋嘅炒面，咪系咯，咁所以你会觉得好抵，咁但系当然啦，嗱呢一样嘢永远咧就唔可以俾阿爸阿妈知嘅， 系啦， 你只能够就系咧偷偷地自己咧买嚟食，因为嗱，首先佢哋会觉得喂嗰档嘢个样望落去咧唔似干净嘅，咁同埋吓又唔知道佢点样样处理嗰啲嘅食物啊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哋会好担心，但系我哋细路仔鬼知咩系咪先？但系你咪会知咯，呢一个就阿爸妈条底线啦，即系总之某一啲即系卫生层面嘅嘢啊，咁话佢会留意多啲啊，尤其是唔单止系饮食啊，甚至乎可能我老婆而家都系噶嘛。讲到卫生嘅话，我同佢嗰条线真系相差甚远， 睇得出 系嘛？ 睇得出， 真系佢系有洁癖添啊！仲要话系，咁呢一啲又系咯，要慢慢探索咯，系。 系咁，当然啦，呢、這、一个就系即系食物嘅对于嗰个自己嘅底线，咁当然系同自己嘅健康息息相关，睇你对于嗰样食物嘅嗰个抵抗力嘅情况而定啦。咁但系日常生活入边咧，都有啲底线咧，其实系理论上以为自己唔可以冲破，但系。原来又可以冲破， 即系而家讲紧点样冲破自己条底线。 系啦，因为咧，讲翻我即系又系中学嘅时期啦。因为咧，其实即系你知道学校大旅行咧，我哋有一年咧就系去嗰啲主题公园噶嘛。你知道啲主题公园有嗰啲咩过山车啊、跳楼机啊， 咁开心嘅学校旅行去呢啲地方。 有一年我哋啲高年级嘅时候就可以去嘅，年年即系我哋要推荐一定要去啲主题公园去玩，跟住到时就分组自由活动自己玩噶啦。咁大家咁我咁啱编落去。嗰一组咧，八个人入边七个人都话要玩跳楼机啊过山车，咁但系嗰阵咧我系超级细胆，吓、我唔玩啦，你哋嘅过去玩啦，我呢啲暗春类型啦，咁结果咧就全年咧都俾嗰几个同学就，哎呀冇胆鬼佢咯，唔玩过山车噶垃圾噶咁样，咁然后咧如是者讲咗一年啦。第二年又系去嗰个主题公园，又系见到呢啲过山车啊、跳楼机啦。咁我今次就唔得，我一定要试下先，究竟系咪真系咁惊咧？跟住我就试玩咗跳楼机啦、过山车啦，玩完一发不可收拾。结果咧，我真系成功冲破。我以为我自己我系接受唔到嗰种畏高咧，因为你知道上到去劲高嘅时候，嗰啲海啊、啲机动游戏设施咧变到劲细啦，跟住你对脚又吊住上去嗰十零秒咧，其实你嗰个心入边咧又惊又慌啦。咁但系到嘣落到地眼嘅时候咧，咦 ？OK 嘅、哦，其实又唔系真系咁惊嘅啫，你都系惊嗰十零秒嘅啫。咁然后自此之后就成功咁挑战咗呢一条底线啦，咁呢一个亦都系成为咗我亦都唔需要再俾呢几个组员笑足成年嘅一个笑话，我亦都系成功挑战咗我呢个所谓嘅底线。其实有时有啲底线咧系自己俾自己嘅，尝试去挑战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嘅发现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呢，咁 Winnie 就讲开佢玩过山车嘅经验，佢就称之为底线。其实我就觉得系即系似系超越极限啦、啊。点解呢？因为喺我心目中呢，理论上底线系唔应该被打破嘅。即系当例如话你设定咗一条嘅底线之后呢，理论上你系应该紧守住。因为嗰个可以话系你一个做人宗旨下、 嗯、 我会唔会继续去做嗰件事，定系我会系放弃吓、忽就离场，都系因为嗰条底线有冇被超越。我哋冇人系愿意啊，想去打破嗰条底线嘅。但系极限就唔同、哦，极限系我哋无时无刻都希望可以超越嘅嘢嚟嘅。好多时候你系未必超越到，但系你系会想 keep 住去尝试，睇下自己就算超越唔到好啊，都可唔可以贴近啊？咁头先 Winnie 讲嘅就系、是，你读书嘅时候你好怕玩机动游戏嘅，因为嗰啲机动游戏咧，你望到样子已经惊噶啦。 嗯。 咁但系因为可能有惊俾同学笑啦，再加上自己都即系想尝试啦。 咁惊系咪真系咁惊咧？ 系啦，咁所以咧，你最后屘都即系大胆去跨出嗰一步，而最后屘系成功超越嘅。咁我就觉得超越就唔系超越嗰条底线啦，系超越咗你嘅极限。 长知识啦，今日真系极限系用嚟 打破嘅，底线就系用嚟坚守嘅。 系啊，因为我哋成日讲紧话底线系我嚟做咩咧？例如可能有时候有啲位咧，你唔知道停啊，即系嗱，当你唔知道停嘅时候咧，你就要设一条线俾自己，就话嗱，唔好再过啊。 即系最差情况就系咁样啊。 成日都讲啊嘛，即系唔系鼓励赌博，但系有啲人真系话你即系小赌就玩下怡情嘅话，点样定义小赌咧？就 系、 是、你有金额咯，你唔好过嗰条线，你过嗰条线系大镬啦。即系嗱，唔讲赌博，好似最近我有啲 friend 都系噶。啊！玩遊戲啊，即係嗰啲手機遊戲咧、 哦， 抽蛋啊， 貨金抽嘢。 咁、你有啲真係你唔知佢機率係點噶嘛？我見到有啲好癲噶，抽千幾二千蚊唔停啊，仲係咁不停抽緊噶。咁一路抽就一路喺度鬧啊！垃圾遊戲嚟嘅， 抽咗咁多都仲未抽到我想要嘅嘢。 嗰啲啊機率啊又話咩？因為其中有款遊戲而家佢有啲咩抽蛋活動咧，即係例如話有某一啲好珍貴嘅，佢就講話大概嗰個抽到嘅機率係 3.5%。 哇！ 嗱，3.5% 即系咩咧？ 都唔算低啦、啊， 即系3.5%。佢话俾你知，即系话你抽100次， 就有3.5%次中啦。 系啦，就有3.5%次中啊嘛。咁但系咧，我个朋友抽咗150次咧， 都系抽唔中， 都系冇。 可恶，假嘅。 咁啊，所以佢就好气愤啦。咁但系我咪就同佢讲咯。咁其实你咁气愤为咩？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如果你设咗一条线俾自己，我假设啦、你真系谂住抽100次嘅，咁100次你真系做咗一个嘅实验啦吓，证明咗喂嗰3.5%机率都系可能俾你参考一下嘅啫。咁你知道。就算啦，但系你冇设呢一条线啊嘛，你又死心不息啊嘛，觉得我都洗湿咗个头咯。 系啊， 咁我于是 赌仔心态咯， 咪再去多下个50抽咯。咁点知个50抽都冇，其实佢本身想再货噶啦。但系佢当下都觉得真系好赤啊，所以后咧就放弃了事。但系就系啦，即系有啲时候咧，如果你本身系真系停唔到落嚟嘅话咧，可能就系要设一条底线吓俾自己。咁但系当然啦，头先我哋讲过啦，如果你话呢一啲嘅底线啊。去尝试令到自己稍微理智一啲嘅话，咁当然系冇问题啦。但系最怕有时候有啲所谓嘅底线咧，系触及到个人情绪位啫。即系头先我哋之前我提过一啲啦，例如话可能即 系闹咩都得， 系啦， 唔好闹妈妈， 系啦，即系听咗之后你会有啲好负面感受嘅。咁而最怕嘅就系、是，咦，当其他人唔知道。又唔覺意踩中咗， 係 點算呢？咁最怕就係呢啲狀況出現啊嘛。 係啦，咁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咁唯一一個辦法咪就係照直講。咁當然，即係你嗰下如果突然間爆發起上嚟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咦？點解你無啦啦發咁大脾氣嘅？咁但係當然，要講清楚人哋嘅，即係或者講清楚自己條底線去到邊度。話好似你嘅朋友所講，即係鬧咩都得，唔可以鬧到我屋企人咁就得㗎啦。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即係可能喺日常生活入面，即係用一啲開玩笑又得，或者可能真係要嚴肅啲去講，因為呢一個係你最差最差嘅情況，而你必須係要堅守嘅。咁當然就係、是、好多時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呢，總係會唔覺意踩到人哋嘅底線呢。我諗最大嘅重點就係當你知道真係踩到人底線嘅時候，要懂得講唔好意思，同埋唔好用一啲好開玩笑，咁我都係講下咋嘛，唔好意思囉。嘩，呢啲其實真係再衰仔啲，因為我真係之前試過喺即係同朋友相處嘅時候呢，因為八卦嘅心態呢，係咁追問人哋一啲感情嘅問題呢，對方係真係嬲咗。唔出声，即系零名面，即系全程好尴尬嘅。咁结果去到下次嘅聚会嘅时候咧，我都真系好好唔好意思，即系用一个一脸诚恳嘅样咧，系同佢讲唔好意思，上次我咁样去追你，我知道系我唔啱嘅。咁好在之后佢又真系接受咗，而我哋亦都可以好似正常朋友咁相处。咁但系起码知道对方嗰个底线知道系边度，其实真系要尊重咗，因为呢一样嘢系佢最坚守嘅样嘢，唔系话可以用一个。讲笑嘅形式可以胡混过去啊！真系， 咁呢个真系好因人而异嘅。咁因为啲人咧，嗱，好似头先阿 Winnie 讲啊，佢个朋友似乎就系条底线，就系最好唔好谈及我嘅感情生活啦。 系， 即系基本上咩都讲得啊，朋友之间倾偈啊，照计就冇乜忌讳嘅。咁但系咧，唯独唔可以讲感情啊。 系啦， 即系你知噶啦，我而家处于呢个状态，我都希望有追求者，但偏偏冇啊。咁你讲起我触景伤情啦，咁所以就最好唔好提。咁嗱，但系你又知道啊，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嘛。 有啲人可能好 proud of 自己，我已经 being single 啊，单身都不知几开心系嘛，即系我想做乜就做乜啊，好 proud of 去讲嘅。咁但系你唔能够就系话啊，全部人都系咁豁达，可以咁样去睇。有啲人真系可能会忌讳一啲嘅。咁当如果你 sense 到啦，佢未必会挂喺口入边就话呢一个系我条底线嚟嘅，唔会有人咁同你讲啊，你讲咩都得啊，我条底线就系唔可以谈及感情，唔会咁讲。但系当你接触佢同佢倾嘅时候，咦唔系、啊，你观察到嗰时候系靠一啲好细眉细眼去观察究竟对方条线喺咩位置咧，你从而去判断就系话哦，同佢相处应该要系咁， 系啦，已经开始耍走你啦。 因为头先你讲嗰啲我都试过就系咧，佢明明根本就系单身。但系佢就唔想提嘅，你见到身边啲朋友咧，一讲到关于感情嘢嘅咧，佢、已经有少少起火噶啦，即系佢莫名燥底啊！简单嚟讲就系、是、咁，而即系其他人就会喺度讲啦，点知你咪唔想我哋讲感情嘅？ 或者通常一问女仔嘅话系，你系咪 M 到啊？咁 样系 whatever 啦，总之唔系，其实直接问佢，你咪唔想我哋倾啲感情嘅？ 系 佢咧，把口就系话咩咧？冇啊！你想讲咩咪讲咩咯，冇所谓噶。 哇！呢、這个啰字真系。 咁但系好明显就系感觉到佢虽然系把口咁讲，佢直头把口讲到明话你哋讲咩都得，包括埋你想关心我感情状况都可以。但系你明显感觉到其实佢唔想嘅，咁所以佢唔好诚实去承认自己嗰条底线喺咩位置，反而就系作为身边嘅朋友哦，知道啦。收到啦，明白啦，你就喺嗰啲位自己走盏啊，就唔好再喺嗰啲位撩兴佢啦咁。咁当然好似头先 Winnie 讲都系嘅，当你发现咗之后，其实就可以有机会真系同佢讲翻咯，即系冇心嘅。有多时候咧，言者就无心，听者有意。咁呢个道理好多人都明白，但系当我哋发现咗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之后。有冇人会去做一啲事情去修补，令到听嗰个人啊，有意听嗰个人，佢会稍为即系可能舒服翻啲咧？可能大部分人都未必会，甚至乎好似头先边啲讲嗰个心态就系话，唉，讲笑啫，使乜咁认真啊？ 又唔系有心嘅， 系咯，即系系咯，认真你咪输咯咁嗰啲咧。咁其实。冇嘅，即系有啲嘢就系当嗰个人如果佢好在意嘅话咧，对佢嚟讲，就算你系一个戏言都好啦，对方都可能会系有好大嘅感受。咁而呢一啲嘅感受咧，其实对佢嚟讲个影响系深嘅，即系哪怕系一刻嘅唔开心，定系会成为一个嘅烙印啦。因为有啲人真系噶嘛，至少你成为一个阴影，可能佢俾你呢一句说话影响之后，佢就会觉得吓系咪个个都咁样睇我噶？跟住自我形象低落啊，自信心又开始崩溃啊，咁就系可能由一句嘅说话开始造成一道嘅裂缝，慢慢就开始瓦解。咁所以唔好睇小啊，有时候伤害人嘅说话咧。有时候比一啲真系重火力嘅武器咧，系嚟得更大杀伤力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嚟到人生两难题啦，今晚有啲咩问题考考大家呢？ 哇，呢一个咧都几似电影嘅情节嘅。咁话说咧，你咧就系身为一个即系警察总部嘅一哥咁样。咁你知道咧，你身处嘅城市入边咧有一个即系重匪咧埋咗一个大型炸弹，而呢一个炸弹一爆炸起上嚟咧，影响嘅可能会全市嘅一啲好多嘅市民，即系讲嘢系数以千计嘅市民咧就会受到影响。咁但系你又唔知道。嗰、那个炸弹收埋喺边，而嗰个重匪咧，你又唔知道佢匿埋咗喺边，但系你知道个重匪个仔身处喺边度，咁于是你又捉咗佢翻嚟，咁呢个时候有人就话：，咦，不如你试下敲打佢严刑逼供，睇下佢讲唔讲到佢老豆收埋喺边度啦。咁呢个时候，你觉得应唔应该用重刑去敲问呢个仔，去逼使佢嘅老豆现身呢？而但系呢个仔。其实是没有参与这个埋下炸弹的这个计划的、哦。他是无辜的一个小朋友，但只是因为他是个重匪的仔。但是就面临一个好不好被人敲打的危险呢？ 我就觉得这条问题好像就是 面试紧嗰啲人咧，准备啊，你投身警队啊。如果当下嘅你吓系咁样样，即系处于咁嘅状况嘅话，你会点样样去解决去查到呢一单案？咁嗱，我首先想讲，因为你个前设咧，我又觉得唔系好两难嘅局面。而如果我拣嘅话咧，我系唔会去。即是嚴刑敲打个小朋友，因为如果你单纯讲紧系办案件去查案，我哋嘅目的系咩呢？我哋目的有两样嘛，第一就 系 要捉到凶手，同埋要揾到个炸弹啊嘛。咁而你都深知道嘅就系话你打个小朋友，其实系唔会有助破案啊。你如果你讲紧系要你系要引嗰个嘅犯人出现嘅话咧。你係扣留個小朋友已經做到個效果㗎啦。即係好似之前你睇嗰啲咩風暴啊啲電影嗰啲呢、其實都係有好多呢一啲㗎就算你話睇咩廉政行動嗰啲呢廉政風雲嗰啲呢其實都係入面都有講 到。扣留調查。 其實你扣留調查咋嘛。即係例如話当就算你唔係真係嚴密到係真係扣留你監視啫。你完全係即係限制佢嘅屋企人嘅活動範圍呢已經有一定程度呢係引起嗰一個嘅疑犯歹徒嘅關注。咁之後你再部署點樣引蛇出洞啊點樣去即係捕捉到個犯人。咁呢一個就係之後嘅一啲嘅安排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位已經係做到啦。你基本上你打個小朋友尤其是你頭先已經係前次講到明就係個小朋友佢係唔知啊，即係如果佢係唔知佢阿爸喺邊嘅話咧，你點打佢，佢都答唔到你噶啦。 係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一個炸彈其實波及嘅咧，會係一個廣大嘅市民。係，但係如果即係點講好咧，會唔會因為我哋覺得香港嘅警察即係警察方面一線啊，即係扣留住佢，扣留啫，唔會對佢做啲咩嘅。咁但係如果用一啲嚴刑逼供嘅手法咧，就可能會引起。佢阿爸嘅注意逼到佢现身，讲到嗰个炸弹嘅位置出嚟。 嗱，如果你咁样讲咧，咁嗱个前设咧就掉啦，就要改少少啦。即系话咧， 要公开咁样打佢 个 仔。 即系呢个就系一个策略嚟嘅。个策略就系话咩咧？我而家系用你个仔去要挟个犯人啊！即系调翻转啊，变咗我哋去要挟佢嘛。嗱，我而家知道你收埋一个炸弹，就 系 将会危及嗰个城市嘅市民嘅生命啦。咁我而家捉咗你个仔啦，变咗好似啲绑匪咁样调翻转， 一样换一样。 系啦，咁嗱，你一系就乖乖出嚟自首，兼话翻个炸弹喺边度。如果唔系咧，你个仔咧，我哋就会即系对佢啊进行一啲嘅私刑。一啲嘅處決，好自為之啊！而家我俾可能24小時你，俾一個答覆我。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好似綁匪一般撕票咁先算啦。嗱，咁呢一個就係一個非常嘅手法，嚴格嚟講就唔係警隊人員應該要用嘅手法去處理嘅， 因為香港警隊嘅方面， 因為冇可能係一個執法部門去用呢一個嘅方式去做事噶啦。咁所以咧，基於咁嘅情況考慮之下咧，我都覺得唔應該嘅。 非常時期都唔可以用非常手段。 我覺得我唔知啦，即係我覺得 逼你用私刑添，搞到好似我係 唔係因為我覺得其實呢、這個。唔系一个有效去解决嗰个案件嘅方法啊！即系因为你同埋你承担嘅风险系咩咧？你承担嘅风险就系前提嗰个犯人咧系要好着紧自己屋企人。 哇！ 即系好多未知数啊！你要研究，你要调查个背景，就系佢会因为个小朋友嘅安全而去即系进行一啲嘅决定，你会考虑埋呢啲因素。你觉得件事佢系会因为个小朋友而系放弃成个恐袭活动咁样咧？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会循其他方向去尝试破解呢一件案件啦。倒不如就系用嗰啲资源时间咧，去继续去搜索，即系有啲乜嘢嘅地方系可以成为一个恐袭嘅目标。 系啦，喂 call 多啲人揾下究竟个炸弹收埋喺边度？ 系啊，即系因为呢一个先系最合理嘅做法啊嘛。 你又讲得啱， 系啊。 即是如果你唔做电台，警方真系几适合你喎，真系、 竟然系咁。但系我就 你嘅体能上就 系体能上又争少少，可能最后系幕后嘅军师系咪咁样 样？ 喂，但我想知点解你会扣上咗呢条咁嘅问题出嚟咧？ 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我睇一本嘅即系。諗爆头嘅哲学问题嘅啲书嘅其中一个情况啦，咁所以其实佢喺呢度呢一个系 由反恐战争，当然即系九一一事件入边去引申出嚟嘅，因为呢一个其实就系会影响住即系广大市民究竟喺危害一个小朋友嘅生命，定系究竟会唔会为咗保护广大市民嘅生命而去牺牲一个无辜嘅人命咧？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喺思考上嘅一个侧重点，究竟系要救一班人定系救一个人咧？呢一个咧都系好值得去反思下。 尤其是当嗰个嘅小朋友系无辜添啦，呢一啲问题咧，我觉得从来咧都系唔容易解决嘅。 系啦， 而我亦都好希望咧，就系我冇机会去需要去为呢一啲事作出一个真实嘅烦恼咯。 咁呢，唯有喺戏院入边实现呢啲情节罢啦。 错误悔恨畏罪，厌倦错愕眼泪，每日要渐进的年岁，退步困难顾虑，决裂挂念畏惧，错误对待对的伴侣，要发生的会发生，未发生爱人，最后斗输名声。